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机器学习当中模型的评估指标。用训练数据集拟合出备选模型的参数，再用验证数据集选出最优的模型之后，接下来呢，就到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的时候，也就是模型评估的阶段。模型评估中呢，使用的是测试数据集。通过衡量模型在从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数据上的性能，来估计模型的泛化特性。为了简便起见，在本文当中呢，我都会以二分类任务为例，来说明度量模型性能不同的指标。二分类任务它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机器学习任务。它最直观的性能度量指标呢，就是分类的准确率。给定一组训练数据，算法呢，不可能说完全正确的划分所有实例。它会将一部分的正例判为反例，也会将一部分的反例判为正例。那么分类正确的样本，这里的分类正确，不管你是正例分类正确，还是反例分类正确，把它两个加一块儿，分类正确的样本，占到样本总数的比例，我们把它叫做精度。而分类错误的样本呢，占样本总数的比例，把它叫做错误率。那么显然，两者之和是等于一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二分类任务一个最实际的应用，就是疾病的诊断。你可以回忆一下，在贝叶斯视角下的机器学习当中，我提到过一个例子，就是那个 Joe 去看病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一个典型的二分类问题。根据之前的分析结果，即使说 Joe 的检查结果它呈现出阳性呢，他患病的概率也只有16%。如果说一个庸医完全的按照检查结果来判定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概率说明什么呢？每六个病人里，他基本上就要误诊出5个。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错误的分类其实它不光包括假阳性这种情形，另外一方面，假阴性，也就是确实生病的患者没有被检查出来的这个情形，我们也要把它考虑进去。假阳性和假阴性，它俩共同构成所有的误分类的结果。那么在 Joe 的例子当中，可以估算一下出现假阳性，也就是真正有病，但是没查出来，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推导的方式同样是利用贝叶斯定理。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详细的推导过程。在这儿呢，我就直接告诉你结果了。这个概率等于多少呢？0.053%，也就是1/5的水平。可以看出来虽然说这个检查它容易把没病的人误诊成有病，但是把有病的人误诊成没病，这个概率是极低的。这也符合我们一贯的认知。在现实当中呢，假阳性无非就是给患者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精神压力，可能被吓了一跳，但是通常呢，不会产生太严重的一个后果。但是假阴性不一样，它可能会让患者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一旦发现，可能就为时已晚。所以说在医学的检查当中呢，通常是本着一个宁可错判，不能放过的原则，对假阴性的要求，比对假阳性的要求要更加严格。其实不光是在医学当中，很多情况下将正例误判为反例和将反例误判为正例，两者所付出的代价都是不一样。这也是数理统计它把分类错误分成一类错误还有二类错误的原因。为了更清楚地体现出不同错误类型的影响，机器学习是采用了混淆矩阵也叫列联表这样的一个表格，来对不同的划分结果来加以区分。在混淆矩阵当中呢，所有测试样例被分成四个部分，或者说四大类，分别是真正例、假正例、假反例，还有真反例。这里面真正例和真反例容易理解。那么假正例呢，它指的是样例本身是反例，但是预测结果是正例，对应的呢，就是假阳性。假反例呢，指的是样例本身是正例，而预测结果是反例， 也就是假阴性。采用这样的分类，它就能够对机器学习模型的性能做出一个更加精细的刻画。那么这种精细刻画所对应的指标啊，其中一个是查准率，另一个呢就是查全率。查准率啊，也叫做正力的预测值，它表示的是真正的正力占所有预测结果为正力的样力的一个比值，也就是模型预测结果的准确程度啊。当然这个准确程度只体现在正力上。查全率呢，它也叫真正力率，它表示的是什么呢？真正力占所有真实情况为正力的这个样力的比值，也就是模型对真实正力的一个判断能力。通俗来说的话，查准率它要求把尽可能少的这个真实复利误判为预测的正力，而查全率呢，则要求尽可能少的把真实的正力误判为预测的复利。这段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像绕口令啊。那么点击文稿呢，你可以看到查准率还有查全率它不同的公式啊，直观的来理解。一般情况下呢，查准率、查全率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一对指标。我使用比较严苛的判定标准，可以提高查准率。比方说，在医学上啊，对于青光眼的诊断，它主要依赖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呢？是你的眼压的取值。如果我将诊断的阈值设定的比较高，那就可以保证什么呢？所有被诊断的患者，他都是真正的病人。这就可以得到较高的查准率。但这样做呢，也会将症状不那么明显的初期的患者都划分为正常的范畴，从而呢导致查全率一个大幅的下降。反过来说，如果将眼压诊断的阈值设定的比较低，那么稍有症状的患者都会被诊断为病人。这样做呢，可以保证所有真正的病人都被确诊，让查全率它接近于100%。但是确诊的病例当中呢，也会包含着大量的疑似患者。指标稍微高一点的健康人也会被误诊为病人，从而呢导致查准率大幅的下降。将查准率和查全率画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内的话，得到的就是 PR 曲线。它表示了模型可以同时达到的这个查准率还有查全率。如果说一个模型的 PR 曲线能够完全包住另一个模型的曲线的话，那就意味着前者在两个指标上全面的优于后者。可是更普遍的情况是呢，有些模型它的查全性能比较好，另一些模型呢它查准性能比较好。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根据任务本身的特点来加以选择啊，看你到底是看重假阳性还是看重假阴性。除了 PR 曲线之外，另一个对机器学习模型进行可视化的方式呢，叫做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啊，简称叫 ROC 曲线。ROC 这个名称呢，源于曲线的这个原始用途，判断雷达接收到的信号到底是敌机还是干扰，这是信号处理里的一个概念。在机器学习当中呢，这样的场景就演化成了所有的样例它共同符合一个混合的分布。那么这个混合分布是怎么来的呢？由正力和反力各自服从的单独分布啊，两个加一块所组成。这个时候二分类模型它的任务就是确定新来的样本它到底属于哪个分布，是来源于正力的分布呢，还是来源于反力的分布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数据里的随机的变化在分类器的结果里面会体现为阈值动态取值的一个随机变化。那么分类器的性能呢，就会取决于两个概率分布之间分离程度。两个概率分布之间离得越远，那么分类器的效果就越好。ROC 曲线呢，它描述的是真正利率和假正利率之间的关系啊，也就是收益和代价之间的关系。所谓的假正利率，它等于假正利啊和真实的复利之间的比值啊。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它的表达式。ROC 空间呢，它将假正利率定义为 X 轴啊，将真正利率定义为 Y 轴， 给定一个二元分类模型，还有它的阈值，那就可以计算出模型的这个真正利率还有假正利率，并且把它呢映射到由00011011这四个点围成的这个正方形里。那么在这个正方形当中呢，从00到11的这条对角线啊，它是代表了一条分界线，这分界线叫什么呢？叫做无识别滤线。这个分界线可以将 RLC 空间啊划分成左上和右下这样两个区域。无识别滤线啊，它代表的是一个瞎猜的一个效果啊，也就是给定一个样例啊，我随机的判定它是属于正例还是属于反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以二分之一的概率去瞎猜啊，得到的真正利率和假正利率啊，两者是相等的。那么在无识别滤线啊左上方的这个区域当中，所有点它的真正利率都大于假正利率，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分类结果优于二选一的随机猜测。反过来，在右下方的区域呢，分类的结果就是劣于随机猜测啊，你这个准确率还不如二选一的这么猜呢。一个完美的模型啊，它应该体现在 RLC 空间上的01这个点上。假正利率等于0，意味着没有复利被掺入，而真正利率等于1，意味着没有假的复利，也就没有正利被遗漏。也就是说，不管分类器输出的是正利还是反利，这个结果都是100%完全正确。不同类型的模型呢，它的 RLC 曲线也不一样啊。像决策树这类模型会直接输出对应样例的一个对应的类别啊，那么得到的呢是硬分类结果，它的 RLC 曲线呢就退化成为 RLC 空间上单个的一个点。相比之下呢，普速贝叶斯这类软分类的结果啊，也就是给出属于每个类别概率啊，这种模型就没那么简单。将软分类的概率转换成硬分类的结果呢，我们是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阈值啊，把这个连续的概率映射到离散的结果之上。这时候每一个不同的阈值啊，都对应着 RLC 空间上的一个点。所以这类模型它整体的性能就是由多个离散点所连成的一个折线。那么点击文稿呢，你可以看到 RLC 曲线还有 PR 曲线的示意图，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它们的区别。 RLC 曲线呢，可以用来衡量习得模型的性能，它越靠近左上方性能就越好。和 PR 曲线一样啊，如果说一个模型的 RLC 曲线能够完全的包住另一个模型的曲线的话，那么前者的性能就优于后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模型之间也不存在说全方位的这个碾压优势，通常呢也就不会出现这种 RLC 完全包含的情形。这时候我们要评估不同模型性能的话啊，就需要引入 RLC 曲线下面积啊这样的一个概念。RLC 曲线下面积呢，它简称叫 AOC。由于 AOC 的计算啊是在1乘1这样的方格里求面积，所以它的曲值必然在0到1之间。对于完全靠蒙的这个无识别滤线来说，它的 AOC 是等于 0.5。这样的模型呢就完全没有预测的价值。一般来说呢，通过调整模型的这个阈值啊，我总可以让模型的最优 AOC 大于 0.5, 达到比随机猜测更好的判别效果。如果说模型的 AOC 比 0.5 还小的话，这样的模型我可以通过求解它的镜像啊，也就是模型输出正例我把它判为反例，模型输出反例我把它判为正例，通过将分类结果反转来获得优于随机猜测的效果。但是 RLC 曲线的意义啊，它不光限于求解面积，还可以提供其他的信息。不同性能的算法对应着 RLC 空间上不同的点，如果说能够确定所有样例中真实正例的比例啊和真实复例的比例，那么模型的精度呢就可以表示成这个比例啊和真正利率假正利率这两个参数的一个加权。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式。根据这个数量关系可以得出啊，虽然不同的模型呢它的真正利率和假正利率是不一样，但是它们整体的精度是可以相等的。在 RLC 的空间之上，这些精度相同的模型共同的落在一条直线之上。这条直线呢，它的斜率 等于复利和正利的这个比值，这样的直线也就被称为等精度线。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正利和复利的比例可以作为已知的先验信息来指导模型的选择。如果说正利和复利的比例约为2比1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在 ROC 这个空间之上画出一条斜率等于二分之一啊，并且经过01这一点的一个直线啊，也就是经过最优 ROC 这一点的直线。然后呢，我让这个直线向右下方平行的移动啊，斜率不变，平行移动。当平移的直线和 ROC 曲线相交的时候，这时候焦点所对应的模型就是适用于已有的这个先验信息的最优模型。那么这个时候最优模型的精度是多少呢？精度就是焦点所在直线的截距，也就是它和真正利率轴啊，它的一个焦点。今天呢，我和你分享了对于机器学习模型性能不同的度量方法，包括着以下四个要点。第一，在二分类任务中，模型性能度量的基本指标是精度和错误率，两者之和等于一。第二，混淆矩阵是个二乘二的性能度量矩阵，它的元素分别是真正力、假正力、假反力，还有真反力的数目。第三， PR 曲线表示的是查准率和查全率之间的关系，曲线在点11上达到最优的性能。第四， ROC 曲线表示的是真正利率和假正利率之间的关系，曲线在点01上达到最优的性能。关于模型性能评估这一块啊，我想给你推荐一位学者啊，他就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 Peter Flack。 这位教授呢，在模型评估领域的研究啊，尤其是在 ROC 曲线分析啊这方面的造诣颇深。你可以在他的著作和论文当中领会模型评估当中所蕴藏的信息。他的著作呢，名字就叫机器学习啊，叫 Machine Learning， 既有英文版也有中文版。好好的读一读他的著作当中第二章啊，以及相关论文的这个内容，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对比 PR 图和 ROC 曲线呢，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类别的平衡性，也就是数据当中正利和复利的比例发生改变的时候，这种变化呢并不会给 ROC 曲线带来明显的变化，但是却会让 PR 曲线产生明显的改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你可以思考一下，并将观点